面结束了，留下最后一点时间给您来拨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特价69元一盒，下周二就要结束了，最后一个星期的时间，您要是没抓住机会，可不要生气哦。4007106108，现在就可以来拨打订奶热线。原价258元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冰点价69块钱，10盒起订，20盒封顶，机会仅有一次。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这两天很多我们的老会员朋友纷纷打进电话，说不相信这羊奶居然降价了。手机尾号3285的李大爷就说，今年之前羊奶一直都是89元一盒，这年初啊变成了99元，怎么突然就只要69元了？是不是这批的产品有什么问题呢？ 跟您说，大家完全是多虑了。我们带给您的羊奶，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把质量放在第一位，绝对安全可靠。 是， 这一次降价完全是因为瑞麟企业超额完成了2018年上半年销售目标，那也是之前和我们享购签订了回馈协议，所以在达标之后啊，进行了为期10天的优惠大促。所有您买到的69元的羊奶和99元的是完全没有区别的，大家尽管放心订购，唯一的条件是10盒起订，20盒封顶，所以大家尽情的来拨打热线抢购优惠吧。 没错，4007106108，4007106108。我们看到手机尾号2125的刘女士问我们说，这羊奶在家订了不少，现在订还有寄存服务吗？是的，只要您通过拨打4007106108订购的瑞麟羊奶粉，我们都会为您提供寄存的服务，无论何时您有用奶需求，一个电话我们就为您送奶上门，要多少发多少，保证您拿到手的羊奶都是最新鲜的生产日期，也请大家尽管放心。4007106108。还有看到尾号4474的马大爷是订购了24盒，抱怨说昨天打了4遍电话都没打进来，今天好不容易打进来了，要求我们加开线路，说是他老伴也想再订上10盒。 没问题啊，确实这两天我们低估了大家的购买热情，也是这两天发现这个电话打不进的问题是越来越多，那今天我们是特别加开了5条线路，现在后台总共有20条线路等待大家的进线。4007106108 4007106108。那也是特别提醒大家，咱们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特别需要做到每天的钙量补充，而瑞麟羊奶就是最简单也是最高效的补钙方式之一。 是的，每100克的瑞麟羊奶就含有640毫克的钙，而且是更加适合人体吸收的乳钙，不论是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还是需要给身体补钙的老年人，瑞麟羊奶都是补充营养的好选择。当然了，羊奶中含有的其他的微量元素也是我们每天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可以说瑞麟羊奶是全年龄层都适合喝的营养饮品。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而且是更加适合中国人体质的营养饮品，因为呢根据中国人体质，特别在配方当中增加了益生菌，增加的植物甾醇，还有我们的长寿元素硒元素，所以呢更加符合中国人的体质。那么这样一盒优质的羊奶，原价是258，会员价99元一盒，现在打进4007106108，只要69块钱一盒，平均下来呀、这每一杯羊奶只要4块钱。今天本档10盒起订，20盒封顶，所以活动时间非常紧迫，请需要囤货的各位朋友务必抓紧时间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提醒大家，本次降价到单盒69元的活动随时都会取消，大家听到就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看到线上手机尾号6859的赵阿姨是订购了2套20盒，还有8741的朋友是订购了2套20盒。更多的订购信息来不及一一的播报，如遇战线，您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重播，因为咱们很多的会员都有收听广播的习惯，肯定知道金钻配方的瑞麟羊奶69元一盒的单价那是几年前的价格了，所以大家都是2套20盒的在订购，能订购到的就恭喜您，那还没有打进热线的不要放弃，4007106108

坐下坐下坐下，我跟您说说啊。您干完了一天的家务活之后，到晚上您最想干的就是？ 我就想躺那儿睡着。 睡着，睡着不行。您看电视吗？ 看 电视。电视里边那些唱歌的， 都爱听唱歌啊。 会唱吗？ 年轻的时候吧，人家说我唱的还啥好的，都这老了差劲了。 没关系，只要唱出咱们时代感就行，咱们就排唱歌。您最喜欢唱的是什么？ 就昨晚上那个电视演的那叫《昨夜星辰》。 昨夜星辰，就昨夜星辰啊！昨夜星辰，站好，我从预备的开始啊，预备， 开始。昨夜里，昨夜里星辰坠落， 好， 消失在遥远的银河底。头上顶着鹤， 他咋变了？怎么样？您长高了。 唱评戏 干 去了 啊！唱评戏了都，别唱了， 再唱人家说这跟说相声似的了。 算了算了，大娘，咱们这组啊，咱们下一回再拍。 哎， 咱们这回呢，咱们就拍您这个英雄的母亲买东西归来，好不好？ 太好了！ 哎， 我先把豆腐带回来。 哎，大娘，别走，不是说要您买豆腐去，您要买的，您把这先放下。啊，拿着这个。这个 还挺情热的。 您别看他精神啊，这里什么都有啊， 想啥有啥。 哎，想啥有啥。 那我儿子还用得着上班？ 上 那就在家想呗。 不是，他这是道具呀、啊、他这比如说吧，您这个兜里头什么都有，有鸡鸭鱼肉对虾猪肉牛肉羊肉，反正什么都有了。您把它买回来，脸上高的兴，您心里头想的是 我下半月咋过。 您不能想这个，您要想这个东西好吃，我今天我都把它吃了，我明天还买。 是，那都得借钱。 借钱？您怎么老想钱呢？ 那多少钱呢？我儿子挣多少啊？ 不是，这不拍电视吗？ 拍电视是拍你的一天呢，是拍我的一天呢？ 拍您的一天。 拍我一天，我没这样过过，不是？ 这不是我们导演给您虚构的吗？ 啥？ 虚构。 明白了。 哎， 都是蒙人 的。对了，这个虚构跟蒙人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您算了，您就从外边走进来，咱们开始排吧。哎，好，我说，一边，走。 我说， 往进走。 导演， 走进，进走啊！ 管了， 走啊！ 你回头费电，你管了他。我说话， 什么事？ 我都问你呀、啊，我这一进门， 哎， 我先迈哪条腿？ 行、啊，您习惯迈哪条腿啊？ 男左女右。那我就迈右腿吧。 右腿， 迈右腿中包， 就是右腿，好不好？ 就迈右腿， 就是右腿。 哪边是右来的？ 外边那条是右腿、啊， 就这条啊， 就这条，就是右腿。 那我就迈这条腿、啊， 您就迈右腿就行。 中， 哎，就迈右腿、啊， 就迈它来， 哎，就迈它啊！预备，开始，走。停！你怎么横着就进来了？我说 你说我平常吧走的他也啥好的，那我看见这个他咋就走不上来了呢？你把他撂下。哎，这样你拍吧。 我使什么拍呀、啊？算了，大娘，咱不拍这组了，咱们拍下一个单元。 那好，下一个单元呢，姓张，我就给你调出去。哎， 不是楼下那单元。 你不说下边的单元吗？ 就是下一组镜头。下一组镜头是这样啊，您先会儿，我想想啊。您的儿子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和坏人进行英勇的搏斗，这说明呢，平常离不开您的教育和培养。 那是啊， 对不对？ 儿子是我养的，不是？ 对。您还有第三代吗？ 有小孙子，好着呢。 平常您教育不教育？ 我怎么教育他呀？ 教育。 爹妈都疼着呢， 对， 不都上一个啊， 都是一个， 那个不听话，我也关系关系他， 该管就得管。我下面让咱们就排这个，您怎么教育第三代的问题。 只要是一闹， 哎， 都记着。 你说， 我这干啥？ 干啥？ 你还敢？ 我， 你一会儿老妖精捉你来了。 这吓唬小孩的不能说，您得给他讲点古代故事。

是吧？世界观的、价值观的，是吧？等等，啊，内容比较丰富，啊，在这个东北啊放了，反应是相当不错，啊，这次有机会，我们北京的朋友也能够听到，希望大家不要把这个机会给错过。 是的， 啊，是吧？ 对， 啊，因为他不卖，他就是赠送。 对， 但 是搞产品、买产品赠送这个播放器。 哎，对，听不明白的可以打电话啊，可以到咱们养生堂再问一问，是不是？嗯。 咱们继续昨天的话题。 哎。 昨天呢，给大家讲了久病必瘀的瘀，慢性病的实质一个瘀，都有哪方面的瘀？有寒瘀啊、热瘀、湿瘀啊、痰瘀、气瘀啊、血瘀，而且还给大家点出来怎么解决的方法。 哎， 接下来咱们讲久病必须，也就是说久病为什么会造成必须呢？ 好的，这个久病为什么演变成必须，首先第一我们强调它本身就虚了，是吧？人所以是得病，实质上就是一个正气和邪气之间的一个较量的结果， 正气不足了。 继续往下解释，正气足，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说明这病邪会趁虚而入，因为你本身有存在的虚了。在这方面啊，我们曾经给大家讲过，人什么时候会出现虚，你比如说刚一醒的时候， 人刚刚睡醒的时候，为什么咱们给大家设计的这五步操呢？ 对，这就说在点上了啊。所以这时候是吧，你没做五步操突然出去了，哎，一股风来了，马上就阿嚏， 尤其从脖子就开始吸进来了 啊，这是说本身是有一个虚的基础，这是第一啊。那么咱们接着往下讲，这个邪最终啊就是你在你身体形成什么邪，这个邪它在体内呢就会对我们人体这部机器要造成了一系列的不良的这个影响，它会使我们这个部机器呢零件啊部件啊搁着哪些系统啊这功能就紊乱了，降低了啊。你想想啊，啊，五脏六腑哪个部件出现故障，它的工作热情受不受影响啊，它的工作效率是不是降低啊？没错，那它就虚了。我想呢，从理论上这样说呢，从道理上说呀，可能大家还有些啊，有些人理解的不太深啊。如果我们把它举成一个临床实践的一个例子，我想呢大家可能听得就更明白了。比如说这个冠心病在临床发病率很高，它的全名叫什么呢？冠状啊动脉粥样硬化。冠状这根动脉是直接供应我们的这个心肌的，就供应心脏的营养的重要渠道。它的瘀就是你高脂肪胆固醇这些三油甘脂多了渗透到了我们这个血管血液当中，在这节冠状动脉形成什么斑块淤血了啊。有的人给我们写这个反馈信，有的人说啊我堵塞了50%、60%、70%啊90%九十。堵住了会什么呢？堵住了就会使我们这个营养这个渠道给变窄了。啊，变窄以后呢，那无形当中就是给我们心肌这个粮道啊因为狭窄供应量的不足，以后你会出现什么胸闷啊气短，特别是一上楼体现出来了，或者呢提了点东西，或者走道啊急了几步，哇完了这气儿上不来了，腹直带喘，这就虚象就出来了。这个虚象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这个血管壁有了垃圾，出现了虚症，不足了吗？哎，这个瘀变成了虚。杨老师，我这样一举例呢，你听明白了？ 我听明白了。 好了， 你看我是这么样理解的，久病必瘀 久病必虚，此时的虚呢是由瘀导致的虚，也就是说一句话就可以这么样说，就是由于瘀导致了正常的循环和代谢造成的虚。 哎呀，那真是说的太准了，这叫什么呢？这叫占位，它把我们正常的营养的通道给占位了，当了一个阻力，变成了狭窄，供应不足了，这就虚了啊！我再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有的人听不明白，咱再说一个。你比如说老哮喘病人，这都清楚了吧？哎呦，一咳的一天倒啊，哎，一个痰罐倒两个痰罐倒三个痰罐，哎，你看他出气儿，哎呦，那个费劲的，这个痰阻肺道，这个痰，痰瘀嘛，他都堵塞了你的啊气管、支气管，你说这气儿还好喘不好喘？这不是瘀吗？他这个气儿不够用了，不够用怎么办呢？他没有想到清理这些痰，他想到什么呢？吸氧。 吸氧， 因为那氧含氧量高啊，我们这空气含氧量才20%来的啊，就是这些瘀，哎，堵塞的，堵塞了气道了，你说他这气儿能够够用吗？啊，你看很多朋友反馈，哎呀，倒痰呐， 对， 我用了三步曲五步操啊，其中有一个吐出一个 大粘球， 粘球， 嗯，像一个鸡蛋这么大的一个球。 人没说鸡蛋，人说乒乓球啊，人用乒乓球举个例子，他还拿棍儿还杵了杵，还挺劲道的。你说那个东西又在你肺，呼吸系统堵塞，你说你这气儿好喘不好喘？结果呢，一倒出来以后，很多人就觉得什么，狭窄的路一下子扩宽了，哎呀，走在这个马路上这个痛快，哎，跟这个感觉是一样。他觉得这一下子这个垃圾、这个淤 就给解决了， 出来了， 嗯， 出来一下这一下子这个马路就扩宽了，哎呦，这个喘气这个痛快呀、啊，是不是淤变成了虚？我想用两个例子吧，啊， 我还有一个例子， 那 您这一讲就有那一位顾客，他有一次来了，姚老师跟你讲讲我的问题。后来我说您是什么问题？他说我的咳嗽跟别人不一样，我嗓子眼一发痒的时候就开始咳嗽。 哎， 并不是说见风了、见受寒了，他发痒的时候咳嗽。通过呢，说有几个月以后吧，哈，他说有一天他一下子就是卡出来一块啊，像一分钱硬币这么大的，又黑又硬。他说用手你捏都捏不动，他说甭提有多臭了，吐出来这么一块痰。从那天开始，就再也嗓子眼没发痒过，也就没有再咳嗽过。 你要想好这个，啊，慢性病。为什么临床上这些慢性病它老不好？我这成天老吃药，我这吃了很多药，怎么这个病呢它就不好呢？哎，有人跟我探讨过这个，所以我就说了，姚老师这个发问呢还真问在点上了。 嗯， 所以我们通过这一讲，目的就是这些患慢性病的老年朋友一下子就找到这根儿了。你为什么上不来气儿？你为什么憋呀堵啊？它因为这个瘀已经形成了一个什么身体，就是姚老师刚说的循环系统和新陈代谢系统的一个障碍绊脚石，所以这个一堵，你说你营养还能供应上去？供应不上去，他觉得不够用的，不够用的就是虚，这不就清楚了？通过这个一讲，大家明白了，哦，我想考虑慢性病必须得把这个身体的瘀给它排出去。如果有人通过我们讲这档节目就认识到这一点，这档节目没白讲，直接把这个慢性病想好，必须得把这个瘀从体内排出去， 对，给解决掉， 说白了就把绊脚石、把这个障碍给清除掉，你这慢性病才有可能好，而且从根本上清除。怎么样，你还想问什么问题？ 我想再问一下，虚在临床上有几种表现的不同？ 说起这个， 那就多了。 多了，临床的虚啊，有那么几种。比如说，第一，先天 开始， 就是先天有的呢不足月，这肯定是虚。另外呢，就是足了，就是满月出来了，因为父母遗传的原因啊，特别是母亲在怀孕的时候，这个不吃啊，那个不吃啊，吃完吐啊，有的一直怀孕，一直到吐到要生，你说这个营养凉吗？ 肯定不良啊。啊，那么第三种情况，孩子来到世间不会喂养，食水不到，促使孩子发育不良。这是第一个，讲的行吗？这个 讲的非常好。 哎，好了，咱们接着。 就是先天的不足。 好了， 嗯， 咱们抓紧时间来说第二个、 嗯、 啊。这个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长期的营养不良，或者呢营养不均衡，摄入的就身体需求摄入的不能满足。 嗯，也就是一句白话，偏食了。 偏食是其中的一种。 嗯， 人身体需求的就没有满足这个量，缺微量元素啊，缺这个维生素啊，缺碘啊，缺钙啊等等一些，就是出现了虚症，这是一种。另一种就是什么，摄取的和你消耗的不成正比，你摄取的量不足而且消耗的大，这就是我们说的啊，顺差逆差嘛。肥胖症就是出现顺差了啊，这个虚啊属于这种，就是营养不良，这叫逆差，总欠，入不敷出，消耗的大，摄取的少，这是造成的嘛，造成的第二种。那么第三种是什么呢？造成的虚，意外，比如说生孩子是吧，大出血造成血虚，这是突发的造成的虚。另外还有啊，有的人呢啊，上吐下泻，这时候啊体液失了，水电解平衡失调了，大吐啊大泻呀、啊、大汗呢、啊、都容易失去体液，这个就出现了虚了，这是属于呢突发的造成的虚，这个清楚了吧？ 明白了。 明白了啊。那么第四种还有什么呢？他得的这个病啊，他得的是消耗病，比如说这结核，还有很多病都是消耗人体质的病，那这个加速了人的 虚的程度， 虚的程度， 嗯， 瘦的比较快，啊，还有那个哮喘，他吃完的好东西都变成痰了，像这病都越来越瘦，他虚，虚的就比较明显，这是我们说的呢，这是第四种了，是吧？咱们再说说第五种。第五种啊是自然的啊，就年岁大了，年岁大了以后呢，人必定要衰老， 自然的衰老， 哎，自然的衰老、 嗯、 但是你比如说他吸收的功能啊，摄取的脾胃啊肠胃不好啊，那一个呢他就不能把你吃的东西转化成营养，因为什么呢，他功能老化了， 对 啊，加工能力呢降低了，这时候呢出现一系列的虚象，是不是、啊、 是的、 嗯、这是我说的呢第五种。那么再把咱们说的这个久病必虚再加上， 对， 这不就是六种了吗？ 对 啊，就六种了，所以这个谈到了虚，在临床上就这么些情况， 嗯 啊，简要的吧。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水晶联动微风起，祥康养生在此时。祥康真情回馈广大祥康人多年的厚爱和信任，进一步为广大顾客的健康保驾护航，特在2018年7月6日、7日、8日举办真情回馈三天活动期间，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一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一瓶，回馈价为1200元；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三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三瓶，加赠醋钵石一块，再加赠讲座精选百集音频经典汇编一台，回馈价为3600元。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你好，李老师。 哎，你好，你好啊。好，咱们今天交流交流。 我这体位收获都挺可真不少， 是吧？好，咱慢慢聊聊，好吧？嗯， 慢慢聊聊。好， 哎、 我跟着那个这五个曲儿，三大基金五个曲儿吧，是吗？ 对啊。 这个什么泡脚啊、包大腹啊、这个推肚子， 嗯， 我这三样的话，永远不带断的。 嘿， 坚持好几年了。 哎呦，这不容易。 我姐这个 2007年我就听那个讲座啊，泡脚真的吹肚子。 你这可是老朋友了， 高大树 老朋友了、啊、 但是我这三样、啊、这三样呢那么做的呢哪样都挺好。 哎， 现在我身体呢没什么毛病呢。 嘿，今年多大年纪了？ 我 啊 7岁84了。 哇，好好好， 这五个曲啊， 嗯， 我也都坐着呢。我第一个跟踪头的是吧，第一个跟踪头，第二个项啊， 嗯， 我坐的不太好，吹鼻腔那个呀， 啊， 我这个手指没那么利索，吹的不太好， 嗯， 这上下呀我都做的差不多， 嗯嗯， 有搓脖子吧， 嗯、 啊、第三个是搓脖子不是吗？ 对呀、啊、 我天天早晨起，我就起个早，一般的我就4点半我就起来早晨， 哦， 我盯着4点半到5点左右吧。 嗯， 我一边坐着水，一边就坐那就搓脖，哎，我就搓脖了，一边吹搓三百下，坐那儿。 嗯， 这个扩胸啊。 嗯， 一到不到6点半左右吧。 啊， 我骑上我们庄东路小树林儿哈、啊。 嗯， 去扩胸。 嘿， 扩胸啊，那个什么轮打、肩颈穴。 对 那个命门这块是吧？ 啊，是 这个，这第五、 啊。哎， 这个我是长期做的。 呵，好。 我坚持到底呢，因为我这岁数也大了。 嗯。 对，这样做这些东西的话呢， 嗯， 对我身体是有好处的，因为它那是勾筋活血的。 是的。 因为那么样呢，我经常天天不断的，天天早上我到时候我就上那去去锻炼的。 哎。 啊，是那样。就这样呢，我对我身体也挺好， 挺好。 我现在就说了，什么毛病都没有。 呵，哎呀，太好了， 是特别好。 哎， 是这样。但是我说再说呢，用产品的话呢，有酒，我的眼睛啊不好、 哎， 眼睛不好呢，这眼睛不是有5部吗？ 对， 我这天天啊，使那个绿茶了， 嗯， 天天清早。弄点啃热水吧， 啊， 把热那个绿茶一泡，熏我的眼睛， 哦， 熏10多分钟，20来分钟吧， 啊， 就这样呢，我的眼睛啊， 嗯， 反正到现在岁数大了，我眼睛也就长白内障嘛，反正总是大夫看说长白内障了， 哦， 哎，我长白内障，我也不瞧也不捂，反正我就这使它泡， 嗯， 使那个酒，这个酒吧， 对， 哎。清早就抹眼， 哦， 抹眼使那什么石吧， 嗯， 刮就刮眼啊， 啊， 一刮到晚上呢， 嗯， 我用那个酒吧， 嗯， 抹眼睛，抹完了话，我使那个塑料布把它蒙上点，它不就，不蒸发了吗？ 对， 就抓这个我这个眼睛都好着了吗？ 嗯， 我这眼睛总是说。然后大夫一看呢，就说长白内障，反正到现在这白内障也没长起来。 嘿， 说实在的，对我身体确实有很大的好处，我是真感谢这个， 嗯， 做的就挺好，帮助这些老人呢， 嗯， 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对，那么长时间也没感冒吧？感冒了吗？ 啊、 感冒吗？你这经常感冒吗？ 我不感冒啊。 嘿， 我一周我也没感冒。 哎。 我没有，身体是挺好，各方面都挺好的，反正一年也吃不了什么药。 哦， 我是这个是用的酒用的多一些的， 哎、 有时候长得不好了，不痛快呀、 啊， 哎，就水茶泡水茶倒出来喝点蜂蜜， 哎、 一喝了就好。 哦， 哎，这样呢，我也听那什么，我就这样做。 哎， 这是也不错的这个办法， 效果也挺好。 哎，所以说反正我这嗓子反正也是经常不舒服， 嗯， 因为我这喝酒反正有关系，再一个反正吃一点咸的就对我嗓子不好，有这么一关系，我别的毛病是没有，确实没有什么毛病。 不错，这个85了， 啊、 是不是？ 身体挺好。 哎， 我这感谢，就是，好，我就给您汇报这么些吧。 啊，不错，不错，不错。嗯，不错呀，您85。这个岁数都、 啊、 哎都不小，您在这方面做的很认真，啊、效果特别好。 啊，我对这个三大基石，我确实虎不学，这都认真，因为对我身体有好处啊。 对， 坚持下去啊。 对，

其药物的副作用导致了李国兴免疫力下降，引发其他感染，诱发恶性肿瘤。可郭树忠否定了这种说法，因为就在李国兴去世的前三周，郭树忠还专程来云南为他体检，当时并没有发现感染和恶性肿瘤的症状发生，但是却查出了李国兴的血糖有些高。高血糖症也是长期服用免疫抑制药的副作用之一，如果不吃抑制血糖的药，也有可能导致患者死亡。 让我们再次回到当年李国兴接受手术时，手术室外的走廊上，在这个短短的距离，李国兴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云南小伙子变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也让他这个一度想自杀的人重新燃起勇气走向新生活。也正是从病房到手术室的这短短的距离，走出了中国第一位换脸成功的患者。李国兴的死到现在都是一个未解之谜，但不可否认的是，换脸手术已经不仅仅是停留在我们想象当中的产物了，它已经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只是医学发展的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都需要我们在将来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